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呢从这一讲开始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从这个专家们啊，专门糖尿病的专家们，在罗列引起糖尿病的原因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上次给大家讲了这个基因的作用是占得非常非常大的，大概占这个特别是二型糖尿病啊，占这个糖尿病发生率的 50% 以上，大概都有这个，就是因为在我们长时间的中国人贫困的生活中上百年的，然后形成了一个节约基因团。这个节约基因啊，它不是一代两代三代，得三五代以后才能慢慢的消除。所以呢，有糖尿病家族的人，你真的一定得注意，从小你就让他知道你有这个糖尿病的基因，不用有什么负担。如果你掌握了糖尿病的知识和糖尿病在各方面应该注意的，那你可以成为你这个糖尿病家族中第一个没有糖尿病的病人。而不注意这个的，可能他家族有这个没有糖尿病病史，但是他在这个预防糖尿病的因素上不注意、不学习，也不很好的把自己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那么他就可能成为你以后你这个家族中第一个得糖尿病的人。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就总的一句话说来，糖尿病虽然现在没有让他治愈的办法，但是要预防他，是我们下点决心是可以做到的。那今天就给大家讲呢，这主要是这个咱们这个很多糖尿病的专家甚至于权威，经过常年的工作所这个总结出来的一些诱发糖尿病的因素。它这个排列的次序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往前排列的它的这个作用和引起糖尿病的原因就更明显一些。我这是说的除了基因的作用已经给大家讲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年龄。因为这个糖尿病啊主要是中老年的疾病，当然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丰富了以后，物质生活丰富了以后，年轻的一代不太注意这些方面，这个吃的太好了，运动太少了，压力太大了，睡眠太小了等等这些，那么都是引起糖尿病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呢在年轻人上他是不太注意的，所以现在已经就像年轻化了，35岁以上30岁左右的得糖尿病的病人非常多。但是总的来讲，糖尿病的发病因素它还是跟年龄有最主要的关系。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在96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全国流行性糖尿病特点的基线的一个调查，然后就显示啊，一个呢是糖尿病的发病率， 还有糖耐量减低的发病率，以及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的比值跟年龄的关系都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就是三个，因为这三个呢都应该注意的。这三个，第一个你得了糖尿病了，第二个你是这个糖尿病已经前期了，可能你不管它几年以后，比如这个五年十年以后50%你都变成糖尿病。再有是糖尿病跟糖尿病减低的比值增高，它比值增高呢，那就是说糖尿病的发病率也会增高。这三项都跟年龄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都是什么？如果你越高，那你就这个发生糖尿病的机会就越多。其中以哪个组最高？40到49岁，那我们说这还是轻中年组，属于啊40到45岁。再其次是60到69岁。从这个40岁开启，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的发病率就呈一个直线的升高。而且呢，糖尿病跟糖耐量减低的比值也逐渐的升高。60岁以上的糖尿病比糖尿病比值已经接近于一了。就是说你这个，因为有的糖尿病减低的病人呢，他也应该进行治疗。在临床上虽然他是被认为糖尿病前期，但是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检查项目和他的临床症状以及家族的史，所以这个增高了以后呢，而且这个我们国家的糖尿病的发病就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你比如这个糖耐量减低的大概有3-4千万，它转化为糖尿病的是正常人的100倍。如果你是糖尿病糖耐量减低的人群，它就每年以8%到10%，就是10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他就转化为糖尿病了。而这个东西呢也在增加。就说明了年龄跟糖尿病的发生有着直接关系。我们国家也有过这样的调查，就说0到39岁的糖尿病患者，在80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0.03到0.166，你就总体来讲也就是0.11左右这样的发病率。40到79岁的年龄发病率啊，它就由1.6%，然后就升到了4.27%了。这就告诉我们啊，你在30岁以前呢，发病率低得很，然后到40到49，就像我现在刚才说那个啊，40岁以后就明显的增加了。其中呢，新增加的主要是二型糖尿病，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我们称有糖尿病了，大部分85%以上都是二型糖尿病。北京市在81年的时候有一个调查，就是60岁到69岁的时候，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是6.41，再过10年，到了1991年以后再查，12.5%了，就是，10年中老年的糖尿病的发病率就增加了一倍，从6.4，然后就升高到了12.5了，就说明了这个糖尿病。除了基因之外，第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年龄。因此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特别要注意糖尿病的预防。这也是为什么就告诉这个有糖尿病家属的人啊，你每年起码要1-2次的去查血糖，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特别特别的注意。我们国家糖尿病猛烈增加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龄化。增加的非常快，现在的老人北京已经20%多了，所以非常增加的快。因为什么？糖尿病的病理生理基础是由于你体内的胰岛素的缺乏引起了体内代谢的紊乱，尤其是糖、脂肪、蛋白这个合成降低，分解增加，比如糖原合成减少了，分解又加速，利用糖的能力又减少，糖原异生作用又加深。我们讲过啊，糖原异生就是不是糖，你不是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啊，而是脂肪和蛋白，它可以变成葡萄糖，这种合成增加了，所以结果呢血糖就升高了。另外呢，就是肌肉中的这个肌糖原的合成被抑制了，游离酸增加，蛋白质的分解代谢增加，这样就使血中的氨基酸的浓度增高，又为糖原异生提高了一种糖增多的原料，所以就使血糖呢就逐渐增高了。 再有呢，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啊，糖尿病增多的原因，还有生理上的一些原因，就是年龄增大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跟健康人相比啊，老年人的胰岛素的分泌量相对的减少，就是因为他这个胰岛啊，老年那个胰岛的功能啊下降了，因为这个老了以后啊，所有的生理功能都下降，那当然这个胰腺的生理功能也下降，这样呢，胰岛的分泌减少，然后呢，胰腺的分泌功能又下降，分泌又不畅，这样呢就要得糖尿病了。还有就是呢，胰腺的重量减轻，分泌消化酶的腺包也减少了。它的数量也减少了，再加上胰岛素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它萎缩，就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它萎缩了，分泌胰岛素的量就下降。再有就是胰管内的细胞增生和胰腺纤维化增生以及胰管阻塞就影响了胰岛的分泌功能。还有就是年纪大了以后，胰腺它的血管照样有动脉硬化形成，血液供给减少，这生理功能就下降。那就是说老年人，你就是没有引起糖尿病那些因素，生活方式都特别好，那但是你年纪大了，这个胰岛功能啊也明显的从它的结构上，从它的分泌上都会受到障碍，这种障碍就是生理性的。所以老年人，中老年人40岁以上的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啊，总率40岁以上加一块占了 87%， 60岁以上老人占了 60%， 因此他基本上还是中老年。当然现在这个向年轻化走了，那再待几年以后啊，如果我们不普及，不很好的学习糖尿病的知识，那这个队伍很迅速的增大。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它可以延年益寿，它对这个疑难病啊、常见病啊、疑难杂症啊，还有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消除症状、减轻症状以及促进康复和自愈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它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我们祖先2000-3000年前知道它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鹤发童颜，而且呢这个精神矍铄，寿命也长。现在研究就表明了，灵芝里头含有十大类150多种，其中60-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物质，再加上很多本身就是营养的物质，你比如维生素 B 族的东西，14种微量元素，再加上矿物质的东西都非常非常丰富，18种氨基酸里头的8种我们身体不能合成，灵芝里都有，经常用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补充。同时呢，灵芝它这也是一个复合的营养体，偏碱性的营养体，经常用灵芝以后，双向调整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而且呢，挖掘它们的生理潜能，使得我们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状态，对内外因素引起对我们身体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抑制和拮抗的作用。同时呢，经常用灵芝呢，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同时灵芝本身就有延年益寿。就有这个长寿的这个作用。原因就是呢，经常用灵芝以后啊，它可以抗自由基。自由基我们知道是形成我们身体衰老最主要的原因。抗自由基就用了灵芝以后呢，它使我们身体里头的超氧化氟气化酶、过氧化氢酶，这个氧自由基的形成能够受到非常大的抑制，这种抑制度在35%以是32%以上。因此呢，就使我们的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得到保护，免受自由基的攻击，而影响我们的生理功能，让我们发病，让我们衰老。再有就是常用灵芝呢，它可以稳定代谢，促进代谢。比如现在就知道了，灵芝可以这个促进脱氧核糖核酸的复制的合成能力，而且呢，这种复合的合成能力